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6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日军性奴及被强征受害人问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和实践615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呼吁书。